分享这首秋蝉，你立马会想起这句话，叫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一年之中最美好的节气白露就这样翩然而至了，而此时窗外正是花木繁盛，天高云淡，气爽风凉，正是不冷不热不慌不忙的大好时节。而据我所知，白露更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富有诗意的一个节气，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慢慢的欣赏这些古人在笔尖留下的这些有关于白露的诗句。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唐代诗人包容所写下的就叫白露的一首诗，他写道：清蝉暂休响，风露还宜色，金标爽成华，玉壶增夜客，以滴疏盈液，稍减衰蝉力，银舍粗燕心，筑风劳燕意，一杯完善情，再想清浅意，高高拜月归，压压挑灯枝，盈盈玉盘泪，何处无消息。这首诗大概的意思讲的就是天气转凉，大自然的一景一物也随着季节在发生着变化，而思念的人却一直都没有音讯，怎能不叫人悲伤。看完这首诗让我想起了蔡琴娟曾经唱过的一首老歌，叫做秋凉如我心，一起来听。 心中红尘的人间，尘埃沾了竹签，回顾多变的容颜，应该忘了永远。别人总是问起他，淡淡一笑在唇边。我不恨，我也不笑，看他如云烟。平静的蓝天，他已过多少年，回避柔情的双眼，能躲过多少缘。世间男女常相见，虽然说着小雨和甜言，心和心咫尺天涯，难到心里面。也容易，只要不怕面对说别离。但秋凉如我心，秋凉如我心，散的散，去的去，人生一场戏。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在深夜时分继续锁定频道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白露，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有说，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大概的意思可以通俗的理解为，露水是由于温度降低，水汽在地面或者是近地面的物体上凝结而成的水珠，所以白露这个节气到来的时候，它表现的就是象征着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可能一到这个节气，大家立马会想到这句话，叫露凝白，秋水老，这句话是不是有一些些伤感？我个人的理解，它是关于思念，关于离别的，所以想起了陈如嘉曾经唱过的一首老歌，很老，叫做《秋水》。 天边的水云之间有一位你，名叫秋水。青山是他的思念，雨水是他诗行，飘散的芳菲。娇美啊，秋水秋水啊，秋水秋水，爱情的故事为什么为什么总是代代轮回啊，秋多少人儿跟在你身后紧紧相随，天边的水云之间有一位你，叫秋水。风作的衣裳会在雨阳的心事中袅袅地吹，千年流传的故事诉不尽诉不尽心中的憔悴，阵阵飘转过来的蝶香是他是他无尽的伤悲啊，秋水秋水啊，秋水秋水，爱情的故事为什么为什么总是代代轮回啊，秋水秋水秋水，看红尘路上多少人儿跟在你身后紧紧相随啊，秋水秋水啊，秋水秋水，爱情的故事为什么为什么代代轮回啊，秋水秋水啊，秋水秋水，看红尘路上多少人儿跟在你身后紧紧相随 宥嘉在这首歌里有唱出这样的歌词，天边的水云之间有一位伊人，名叫秋水，青山是他的思念，绿水是他飘散的芳华。白露节气听陈如嘉的这首老歌秋水，让人难免会想起在诗经当中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绿草苍苍，白露茫茫，绿草萋萋，白露迷离，有位佳人靠水而去。家人 一方。 诗经当中的蒹葭这一篇最为著名，可能收音前会有很多朋友都会背这一篇，但是你是否了解它的原意呢？我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来归纳一下：白露时节，水边的芦苇正好开花，露水凝结成大片的白，正是一派秋意，无奈心上人可望而不可及，真让人烦恼啊。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于李健的翻唱《在水一方》，这是1975年琼瑶根据《诗经》的《蒹葭》这一篇来了灵感，然后为自己的电影《在水一方》谱写的同名主题曲。当时1975年的原唱是高凌风、姜磊，并不是邓丽君。邓丽君是过了5年之后，在1980年翻唱了这首歌曲，而且还发行了同名专辑，从此这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又过了8年，到了1988年，琼瑶又推出了《在水一方》的电视剧版，在这出戏里仍然不是邓丽君演唱，改为李碧华演唱，作为电视剧的插曲出现。而后我们就听到了很多的翻唱，在众多的翻唱当中，我个人最偏爱的是李健的这个版本。我觉得李健的这版本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很仙儿的那种味道。正如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个网友在网络当中针对这个版本所说的这样的一段评论，他说李健的《在水一方》是《洛神赋》当中远观无比完美空灵的女子，是我们幻想中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而邓丽君是有着上个世纪那种含蓄的美、传统保守的爱情思想的新时代初期的女孩，许飞则像是隔壁邻家温柔甜美却又不敢去跟她说话的那种温柔可人的邻家姑娘。各个版本都好，而真正导致不同版本都好听的原因就是歌曲本身。还有人说这个版本有着李健非常浓重的个人色彩，有人说李健具有逆流之美，于是他便高傲地唱出我愿逆流而上的句子，他真的已经超越了歌曲的本身，上升到了一个人生追求与精神境界的层次，就像生命中的很多事情永远扑朔迷离，让人捉摸不定，但追求美好的事物的这个脚步却从未停止过。怎么样，是不是很陶醉？我想李健如果听到这档节目应该很嗨吧。投个私信，我们再来听李健的歌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假如爱有天意。 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一生的时间。绝不会遗忘。

散，所以我们相遇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 穿越 海岸，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 自北而来南也，不畏南乡，非其居耳，即鸿雁在天气转凉之后飞往南方过冬。二后玄鸟归，玄鸟自南而往北也，雁乃北方之鸟，故曰归。即雁子是北方的鸟，秋季自南往北回归故地。三后群鸟养休，三兽以上为群，群者众也，养休者藏之以备冬月之养也。意思就是进入秋季，百鸟也开始储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古人真的相当厉害，观季节变化，除了看天看月看日之外，没想到观察这些动物的习性变化也可以体察到这种气候的转变。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尚雯婕所演唱的《候鸟》。 如果四季轮回，爱上漂泊；如果湖水清澈，倒映着我；如果天空广阔，从不寂寞，只为远方自由着。天空 所演唱的《候鸟》，前面我有说白露是24节气当中最有诗意的一个节气，而且我有说今天我们尽可能多的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古时这些诗人所写的白露。我们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唐代诗人杜甫所写的白露，他写到：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凭几看娱乐，回边几鸟栖，见之秋时美，幽静恐多兮。大概的意思就可以理解为，于这个最美的季节，乘船骑马看鱼观鸟出游，乃一件乐事。在这时间想提醒各位，此时正是秋高气爽出游的好时节，如果年假还有，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规划一下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一起来分享许巍的旅行。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神话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烂多彩，谁让我们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多彩，谁让我们哭泣， 是否在漫长的路上，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深夜时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这些年生活在北京，一到什么节日或者节气的时候，我身边这些北方的孩子都说要吃饺子，好像在北方，在北京什么节日都要吃饺子。可是白露我觉得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可以不吃饺子的节气。如果记忆没有出错的话，在福建福州这一带有白露必吃龙眼这个习俗，说这个时节的龙眼不上火而且大补。另外呢，爱喝茶的我的老家南京人在这个时节十分青睐白露茶，说此时的茶树是经过了夏季的酷热，白露前后正好是它生长的极好时期。白露茶既不像春茶那样的鲜嫩不经泡，也不像夏茶那样的干涩味苦，有一种独特的甘醇清香味，尤其受到喜欢喝茶的朋友的喜爱。在这里细想想，如果有一杯热茶在手，听一段古词倒是不错的享受，对不对？一起来听戴荃所演唱的《秋风词》。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径，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相思心无穷尽，无穷尽。 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我相知难为情，若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依，短相思心无穷尽，无穷尽。 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莫相识，莫相识。 这是来自于戴荃所演唱的《秋风词》，相当特别的一首歌曲，我很喜欢，觉得秋天听感觉别样的景致会浮现在眼前。我们延续前面的话题来说，我说一到这个节气啊，过节啊，北方的孩子都说吃饺子好像饺子可以搞定所有的节日，可是白露我要告诉各位，是我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可以不吃饺子的节气。在江南这一带，白露时节的鳗鱼是最为肥美的，是品尝的最佳时节，因此呢，在苏锡常这一带，也就是苏南这一带，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白露鳗梨霜降蟹之说，在这个时节吃新鲜的鳗鱼熬白萝卜真的是不错的选择。据说鳗鱼在此时营养丰富，而白萝卜有消骨和中、去邪热气的作用，二者同煮相得益彰。另外在苏南和浙江这一带呢，有自酿白露酒的这个习俗。白露酒是用糯米、高粱等五谷来酿成，略带一些甜味，用以待客，又被称之为白露米酒。这种酒是温中寒热，有利于寒气的散发。说到酒，然后又说白露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有诗意的一个节气，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立马会想到今天我们好像忘记了一个人，对，酒仙李白。接下来就跟你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首《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酒青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这首诗大概可以理解为不知不觉秋夜已深，放下水晶珠帘，独望秋月，思念的痛苦在此刻升华为美的境界。 镌刻后你到眉间心上，花间透过思量，夜静谧，窗纱微微亮，拂袖起舞于梦中日内，相思门上心扉，他眷恋。 尊所演唱的《卷珠帘》，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再次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温度变化，及时加减衣物，注意身体，珍重。节目最后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忽然想起你》。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忽然想起你，才发现你不在我心上，像过去时光，就好像浮梦一场。忽然想起你，就是那迷人的模样，但是我心里没有恨，没有爱，只有惆怅。曾经为你痴狂，不相信能把你遗忘， 相信。